林小培嗓子都哑到让人有一些心疼的地步，但是却成就了这首歌的旗帜。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我们偶遇在夜的尽头，举杯一笑，不提生活的烦忧，如果眼泪忽然涌上眼眶，是因为太烈的酒。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的尽头》，收录在林小培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忘不了》当中。李静一作曲，林小培自己作词，所以你可以感受那段时间林小培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字里行间表现的是无限的寂寞、孤独和伤感，所以我们每听这首歌难免会感慨，酒肉愁肠化作相思泪，太寂寞了。而且我在想，很多时候在夜色的掩护之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可能都会变得要比往常来的柔软和敏感，所以我觉得如果晚上你能够早一点休息，那就尽可能早一点睡觉吧。如果不行，把耳朵借给我，把那些烦心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的是纯净的听歌时间。那当然，我也提醒各位，如果能够两个人，千万不要让自己落单，尽可能的让自己快乐和幸福一点。我记得约翰·聂龙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话，说小时候老师问我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当时我回答说做个快乐的人，老师说我不懂他的问题，我当时回答老师说是他不懂人生。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快乐和幸福，可是我们总是因为外界的很多事情，有些事情真的是芝麻绿豆大不起眼的一些小事，牵扯到我们的情绪，让自己不快乐不幸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王平想提醒各位，其实快乐和幸福不是外界的这些是是非非能够干扰的，只是你内心的一种感受。你觉得幸福，你觉得快乐，你就会幸福快乐。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约翰聂龙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情歌，叫做 Oh My Love。 Oh My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are wide open Oh My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而这首歌曲自然也不例外。这首歌曲旋律极美，我相当喜欢，而且细听歌词你也会觉得极为质朴。当然很多朋友会说英文歌曲很多歌词都相当简单，有时候我觉得能够传世的音乐作品就是最简洁的表达方式，最真切的情感才可以成为永恒的经典。说到约翰聂龙，除了要说他的爱情之外，还要说他对儿子的那份情感。在1977年一直到1980年这3年期间， 他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专门在家照顾自己的儿子肖恩。他给儿子画画是他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聂龙通过这种方式教会自己的儿子肖恩创造快乐。他为自己的儿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 Beautiful Boy。 歌词当中，如果你有留意，你会发现他作为父亲的那份柔情和爱意。我记得歌里面有这样的几句歌词，在你入睡之前我会祈祷，不管每天会怎样，你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但愿收音前的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好。一起来听这首 Beautiful Boy。 Across the street, take my hand.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oy. And better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不能承受的感动》。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动情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 起你走那么后，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感情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见你，难道我就能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感动，我们拥抱过已经最美丽的梦，我的一双眼为什么轻轻地深情了你就变得痛红，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这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见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爱情让人不分轻松，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保守秘密， 这是当年陈秀文在出演电影《瘦身男女》时所配唱的主题曲，叫做《不能承受的感动》。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这首歌是出现在郑秀文去找刘德华摊牌的时候响起的音乐作品。我说实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年轻，所以就如同我在以往节目当中介绍一些小说或者是电影的时候说到的一样，年轻的时候多半注意的是故事的曲折，跌宕起伏才好，所以你关注的是热闹的戏份，越矛盾越纠结越让人崩溃的情节你会觉得越精彩，而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很多细节里面有不一样的人生感受，慢慢的去回味你才会听懂看懂。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你能够痛着对我好，我怎能假装不懂。说实话，从这部电影看过之后，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听，也是我时常在节目当中播放的，直到最近这几年我才算是真正听懂，而且每一次听都感动得不得了。那手机前的你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想到那部电影刘德华和郑秀文把自己打扮得那么胖的有一点滑稽搞笑的场景，还是为了真爱付出一切不顾一切去牺牲，想要靠近他拥抱他得到他那种努力的这种不顾一切的扑向他的这种决心吗？不管是哪一种，但愿你想到的都是温暖，都是幸福。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傅辛博和尚雯婕对唱的不能承受的爱。 衬托着夕阳向前的光芒，你不在身旁，什么都不值得欣赏。 风声也调低音量，曾走过的地方，思念雕刻石墙，候鸟在飞翔。来不及让我为了你伤， 雪白色的烛亮，凝望的容妆，怎么遗忘？如果时间你想的漫长，人来人往，黑夜里面流浪的星光， 一切 尚雯婕和付辛博对唱的《不能承受的爱》，这首歌唱的是姐弟恋的爱情终不能在一起。有人说这首歌里他俩不能在一起是因为父母的反对或者其他琐碎实际的问题，可能是极为普通的事情导致了这种分离，但是却听起来让人产生无限的心酸和浪漫。说实话，我倒是没听出这么虐心的情节。我在看到这个音乐作品的名字，包括这句文的不能承受的感动，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位大咖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想要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说，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You're going to reap just what you sow. You're going to reap just what you sow. Lori 的所演唱的 Perfect Day， 我相当喜欢的一支音乐作品。喜欢他有几个理由，因为歌里虽然能够听到寂寞，但是总可以在这份寂寞里面听到一种四处游荡、自由自在的完美一天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如果温柔有极限的话，听上去差不多就应该是这首歌的样子。另外，我觉得我喜欢他这首歌曲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你能够听到寂寞自由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还可以听到励志，因为歌里最后的几句话是这么唱的：你让我继续，让我坚持，朝花夕拾，春播秋收。所以在很多时候，在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选择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或者说干脆就是一杯酒，听听这首歌，先随着旋律一下子安静下来放松，然后享受那种一个人独处寂寞的状态，然后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再提醒自己，再难也得坚持下去。如果你也在听的话，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erfect Day。 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罗大佑值得一生。 总要枉然选择欢喜带来的忧愁，总要坦然面对失去换来的拥有，总算是你坚持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自己的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的笑，自在的哭，此生不休。选择孤留不冒险出走，总要昂扬决定低头或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管他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的笑，自在的哭，此生不休。 是罗大佑为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量身打造的音乐作品，叫做《值得一生》。电影《黄金时代》可能会有很多文艺青年比较熟悉，它讲的是作家萧红的一生。 说实话，在我看这部电影之前，萧红的文字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所以真的是在电影院里面是硬着头皮看完电影的。电影说实话给我个人的感受真的一般，但是我却相当喜欢这首歌。虽然你可以说它不是罗大佑最棒的音乐作品，但是它却非常好的契合了那样的一个故事，特别是这样的一句话：够不够，人生太短，故事太长，你不要回眸。我觉得这句歌词正好呼应了电影当中汤唯所出演的萧红在茫茫人海当中的那回眸的一瞬，最终走到了终点。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罗大佑的这首歌，然后想着电影当中萧红的命运，我不得不感慨，其实人生的路不管你是谁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在你在最初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最后的结果。所以想提醒各位，不管你是谁，今年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在做每一次选择的时候，请谨慎考虑一下，不要太过冲动。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我们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或许就能遇到最好的人，还有我们最初的那个梦想。而中间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的路，这其中有平坦大道，有羊肠小路，有曲折，有泥泞，甚至还有陷阱和深渊。也许走到最后，我们最终没有办法实现最初的那个梦想，但是说实话，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坐等，对不对？只有走，只要走，就永远不会有绝路。真正能让我们绝望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人生之路，我想提醒各位，它真的不是靠空想或者说眼睛来看的，它需要我们用心用行动去争取。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杨宗纬的这首《这一路走来》。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不是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的铭心深刻，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天地间不舍。这一路走来难免有些糊涂，难免会把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啦啦啦满天的尘埃。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所演唱的《这一路走来》。在我的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群，然后兄弟姊妹包括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我有个弟弟，他所选择的这条路有一点离经叛道，然后时常会遭到这个家族上到 80岁老太太吓到十几岁比她还小的侄儿都会说她。今天我在大家都开始说她的时候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同的路沿途会有不同的风景，最终达到的目标可能也会不太相同。只要她开心，我们何必对她的人生指手画脚，只要是对的不违法的，她开心就好。我说了这话之后，大家都一片哑然。是的，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评判别人的路是不是走得对，其实真的不够公允。他自己想做什么，有的时候只要开心，我们何必过多的去插手。或许他可能绕弯了路，但是他不绕那个路，他怎么可能会吸取教训？换句话说，他怎么可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到老了，他怎么可以有那些丰富的故事跟自己的儿孙去分享呢？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对的，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支持他，给他力量，勇敢地走下去就好，不必太多去插手。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路一直都在》。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哦耶耶，穿过一块里面一堆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